嗨，大家好，我是春晖，这里是能量音乐，我们又见面喽。那今天呢，你过得还好吗？那不管如何呢，我们都会把最有能量的音乐全部都送给大家，所以你准备好了吗？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 I Will Carry You。 那这一次呢，五月天依然用充满年轻气息的词曲与激烈的摇滚曲风来颂扬团队的力量，急速而剧烈的鼓呢，如同如火如荼的战斗节奏。阿信在录音棚中呢，又挑战了男生的高 key， 唱着这修罗场并没有真相，只剩你我打同一场仗，用战斗协作与抗争打破困难与难关，仿佛在传达对团队的一种态度。即便时间令我们白发苍苍，我们还能与年轻人一起享受流行，追求生活。所以呢，人生的修罗场哪怕是道尽途穷，至少还有我们陪伴。每场战争都会有输赢，而荣耀永远属于我们最平凡的人生，你明白了吗？ 岁月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喜欢你》啊。那这首黄家驹的歌曲呢，不仅想当年火，现在呢，因为邓紫棋的原因呢，它也变得是更加的火爆了，是不是？两个版本都会有自己的味道。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OK， 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那英啊。当然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们选择在一些歌唱比赛啊，甚至 KTV 当中来展现自己歌技的一首歌曲哈。所以呢也希望娜姐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经典的作品。好了，我们能量音乐继续推荐。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背对被拥抱》。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起初的创作呢是因为 JJ 呢听到了自己朋友的经历啊，那种被误解、委屈以及工作遇到瓶颈的这个痛苦，那感同身受的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这些低潮与不堪的这个那一种感受哈。那所以呢就有了这样一首歌曲哈。当大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很多朋友感动的潸然泪下。那所以我们觉得，当我们的身边有一个能够一直支持我们、理解我们的朋友，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好好的来感受，好好的去珍惜我们身边的那些爱吧。来听听看 JJ 林俊杰《背对被拥抱》。 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就当作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起，唱一些别人的心情和一首从前的歌曲，唱一首蔡琴的歌曲，唱一首邓丽君的歌曲，唱一首凤飞飞的歌曲，唱一首罗大佑的歌曲，唱一首王菲的歌曲，唱一首那英的歌曲，唱一首张惠妹的歌曲，唱一首林忆莲的歌曲。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带过我们的《我愿意为你轻轻歌唱》啊。好妹妹乐队呢，是国内有两个大男生组成的原创民谣组合，听这首歌呢，就是会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治愈的一种力量。当听到每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每一个安静无声的夜晚，我愿意为你轻轻歌唱的时候呢，感觉自己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是吗？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也会觉得生活当中轻松快乐真的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新能量单曲推荐。 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Maska》。I'm Sorry， 大家好，我是 Maska。我接下来发了一个新的单曲，叫做 I'm Sorry。那在于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可能会你会心仪的对象或者是美女，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如何把持住？怎么说 I'm Sorry 呢 ？I'm Sorry。 I'm sorry， 给我一个交代， 千万不要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y。 如果海滩的花瓶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你有点微醺钻进我的怀里，其中开始弥漫暧昧的气息，又穿着火辣的三点式比基尼，在那个眼中就是太兰博基尼，你看着我不断的给我眨眼睛，秒懂市场典型不单纯的爱情，帅帅嘴角微微上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这边的歌手叫做是黄雨梨啊，他曾经说过，在这样的夜航中，似乎这架飞机又能去很多很多的地方了。它会超越我们平凡的生活，带我们去看阿拉斯加的极光，去看加勒比海湾的灯火，去看圣托里尼的晚霞，等等等等。哇，多么美的歌词，对不对？那这么美的歌词，通过歌声唱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呢，来听听看，来自黄雨梨的《好不好啊》，听听看吧。 伴着这种温柔的声音呢，仿佛真的是乘着夜航的飞机走过了全世界一样啊！不知道这样一首歌曲你们会喜欢吗？来自黄雨梨带过我们的好不好啊？ OK， 看一看手表的指针，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哈。那希望大家呢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能够吸收到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能量音乐，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旋律，让我们生活更加的有能量、有力量啊！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四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走，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的琴键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其实融合，像个人几个去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消肿。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像个人气高举是我。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